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7点钟的时段，欢迎锁定收听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好听的歌曲。听歌的时候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很简单的，很多东西就直接的体现在歌词旋律当中，让你去感受歌里的故事。与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也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有欣赏，有体会，也有直来直往。所以无聊的时候可以想想看，如果把自己身边的朋友都用一首歌来表达，你会为他们选什么样的歌曲呢？好了，在这里就可以慢慢选，接下来会听到孙燕姿的一首《直来直往》。 我个人只逆向在街上，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，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，哦，这有些时候单纯的愿望全被杀，当新娘。嘿，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，那几个电视墙在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电视。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如何方向，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想一想，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，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碎碎平安保持一袋准备付账，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，看见你感动就哭，或者是想敷衍的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的口水，叫他几拳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双手，你就好。 着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，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，想情感乱跳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也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，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。知道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，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，想情感乱讲。你说你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眼看时光倒流，画面轻舞依旧，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。寄托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，点黑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

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的外地 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跟谁都没有冲突。我悄悄看你的性格玩得的快乐，把他跟那妹妹很热火，要你想要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，也还够着喝够了再说。好多人听着开始都在夜雨了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，坏就要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，你带着回家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。首歌不一样，酒精也该被当燃烧吧，把音乐拆过着，我还没想到对策，把它给那妹妹累不累。好多人听着开始头的夜雨来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，坏就要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，你带着回家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。 生路，家里停电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有的时候家里突然停电的话就会有点焦头烂额，可能正需要给手机电脑充电，这种措手不及的情况遇到过吗？不过还挺怀念小时候的，小时候家里停电了，大家都会出来坐在大门口，大人们扇着扇子聊着天，小孩子们玩起了跳皮筋、踢毽子、过家家。你有过这样的童年吗？好了，不说童年了，在这里还会突然听到各种各样你喜欢的歌。不爱跳舞，谢霆锋，继续听歌，辛晓琪的一首《承认》。

跟谁一起过情人节，给你的信有飘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下雪夜，远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真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真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月，等它慢慢地却慢慢远，原来有情人不经岁月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想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月，它慢慢地慢慢雪，写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月，慢慢地却慢慢远，原来有情人不计深远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后来你懂得了很多道理，后来的后来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冲动幼稚的人，但是身边的人可能发生了变化，曾经很熟悉的朋友不一定一直陪伴着你，你曾经非常依赖的人也不一定还值得依赖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周遭都难免会发生变化，但是很多本质上的东西是不会变的。曾经的你和后来的你有哪些变了，又有哪些没变呢？你身边的人呢？希望我们都能不忘初心，然后方得始终。不说了，继续在这里享受好音乐。 总应该为你写下一个完整的句点，总不能被你看穿我顽固的眷恋，才发现思念是一种抱歉。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，

笑，抚慰你脸笑，这情深刻进心底，永远抹不掉，爱已无可救药，字里烟缕火苗在我血液里燃烧，心在狂跳，这是你多的喧嚣，灵魂也惊到，只因给你的眼神一时的轻妙，是你感知亲吻稳住了心跳，追逐梦里的温柔跟你的笑， 潇洒，恐怕相思从此堕落在天涯。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，却没有半个吻手留给我吧。边际倒下，一只孤单的鸟，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，两手空空。难得舒服，多神奇，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生活简单一点，可能美丽，想得太多放不下，提不起，该写上谁的地址，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。然而没什么你在我手里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舒服多神奇，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却只怕有点东西放不下提不起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轻松多神奇，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，人生简单一点，何等美丽，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。

的一首歌来自王菲《乘客》。其实我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正能量、负能量这样的词，但我们都能深刻体会到它们当中的含义。我们的生活是很需要正能量的，需要阳光，需要动力，需要一种信念。你的正能量是什么呢？但是也不免会遇到负能量的时候，比如说情绪不好，遇到了很多波折，或者受到了负能量的感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又会怎样来调节自己呢？要有合适而健康的发泄出口。对你来说，正确的调节方式，还是要说希望你是一个自带阳光的人，哪怕阴天了，下雨了，你也可以拿出阳光交给自己，开心点哦。好了，来听歌吧。接下来会听到邰正宵的一首《铁窗》，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，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哦。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，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，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，怎能把这世界照亮？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，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，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，唯一的感觉是伤伤。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，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，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，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话。我以为我从此能快乐飞翔，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，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，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伤伤伤。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，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，若现实